不同味道的脑波而已啊。那这些不同的味道的排列组，脑波的排列组合啊，就好像方剂的配药一样。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能量宝石对我来讲，感觉就好像是比较没有化学成分的药这种感觉。那就是那这个系统的方剂学，因为刚刚有下课的时候，有同学问我说，哎，就是哪一个宝石比较有疗愈的效果之类的，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从我心目中的这个低级排到高级啊，就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呢，从前有一个香港很老很老的香港老电影啊，叫做如来神掌，你们有听过吗？如来神掌的武林呢，武林的顶端是称之为一绝双飞三绝掌的，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一个最厉害的是一绝是火云邪神啊，第二厉害的这个九首飞灵跟无定飞环，然后第三厉害的是天地人三绝掌这种感觉啊。那这个一绝双飞三绝掌的结构呢，目前为止呢，能量宝石业界的疗愈宝石的三绝掌，就是目前为止业界公认的三大疗愈宝石，一个是拉力玛，也就是海纹石，然后排名第二的是山石，又被叫做舒俱来，然后排名第三的是魅石，其实它这个魅是那条俄国的那条 Charite 那个河的名字，那个河的名字意思是魅惑的意思。那这个矿石呢，在中国人叫做紫龙晶，啊，就是俄国的查罗河的石头，所以就是紫龙晶。这三大疗愈宝石呢，它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三个向度的。那目前为止很受欢迎，因为很美丽嘛，拉力玛。那拉力玛这个疗愈宝石呢，它是火山的剧烈活动所形成的，好像海水波纹的这样子浅蓝色的东西，也就是它是剧烈的火山活动所形成的非常柔性能量，而且是清凉的、舒服的柔性能量的宝石，所以它的能量的特征是化火为水。那如果以中医药来打比方的话，就是肾气丸的那个引火归元，就像人身体里面的火性的能量跟水性的能量能够互相沟通、互相转换。那拉力玛这种石头，就是如果是以这个不以健康来讲的话，功能性来讲的话，它就是你在会议的开会的时候戴在手上呢，比较它能够调和对立的意见，就调和相反的元素是它的特长。那现在的人呢，因为都是水火分裂的厥阴病嘛，对不对？所以拉力玛就会变得非常突出，就变成疗愈宝石，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哦，戴了它，我真的那个上浮的那个燥热感啊，有收下去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目前最夯的拉力玛。那这个山石呢，是因为第一个发现这个石头的东西啊，是日本的山建一教授。那所以他的徒儿接着他研究，就以这个老师的姓当做这个石头的。所以他这个石头本来是发现在日本的爱媛县。而且呢，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是灰色的矿石里面有一点点紫色的小点点，所以这个矿石呢，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灰灰的，只有点紫色的小点点。可是呢，然后所以他的山建一教授一直在怀疑他其实是另外一种石头。然后等到独立判定说这是一种自己这样一种结构的矿石的时候，已经山建一教授已经过世很多年了。那可是呢，一旦定义为山石之后啊，马上就发现在非洲出现了大量的浓紫色的，整个浓紫色的矿藏，而且再回头看到日本原来那个矿区本来是灰灰的，现在都找到浓紫色的了。所以在那个新时代身心灵的疗愈业界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因为人类要进入一个心灵的新时代，所以大宇宙忽然具象化到世界上来的所谓二十世纪最后的能量宝石，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山石的这个能量系统，它是一种啊，这个石头它是非常细密的极端艳蓝的颜色跟艳红的颜色互相在撞色，让你远看下去像紫色，其实它是很多很艳的血红跟很艳的天蓝，很不是天蓝，海军蓝。所以这种撞色就是说，是他是说那是能量宝石业界的说法，是那是天跟地的颜色撞到一起变成一股紫色。那所以 山石的那个能量啊，被称之为那个紫罗兰怎么讲 ？violet flame， 紫色的火焰，它的能量称之为紫焰。那如果是颜色很鲜艳的山石，它的功能是把你的光子体应该说把你的气场上面受过的创伤，就所谓的污垢，气场上的创伤跟污垢可以用那个紫色的火焰烧掉。所以现在有人说是防癌宝石之类的，但是我会觉得癌症的起因还是阴阳分裂，所以我会比较喜欢拉里玛。但是山石的这个强烈的烧掉灵伤的活动，但是对我来讲，这样的一种疗愈力啊，对我来讲并没有意义。因为我是练庄子的人，庄子就是你承认事实就没有创伤了，心灵创伤是承认事实就消灭的东西，所以我并没有觉得需要烧掉这个灵伤。但是一般的身心灵会觉得它的艳紫色的山石烧掉灵伤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就会很重视它。那至于防御系的话，就是挡煞挡魔什么的话，那山石是我会选择那种非常便宜的黑色的山石，那小吴那边叫做铁山石，就是它那个就是抗病气，就是山石铁山深颜色的铁山石，它挡病气的效果还算是能量宝石业界第一。就是说，如果说是挡煞挡邪的话，就挡邪灵的效果的话，还是小吴那边有另外有一大堆那个黑水晶，黑水晶是挡魔的效果好 ，Morion 这个东西，黑色的水晶矿，那个是挡魔的效果好，那山石是挡病气的效果好。那之前提到的那什么黄铁矿，那是不要让自己的元神精元被别人抽走的那种挡，就是这样子。然后但是黄铁矿的好处是，有一种黄铁矿是跟磁铁矿混矿的，那种黄铁磁铁混矿的东西叫做疗愈者的黄金。因为那个黄铁磁铁的混矿啊，会让那种治疗工作者或者心灵工作者心理咨商工作者，他跟他的案主，就他跟他的病人彼此之间能量的冲突啊，被这个黄铁矿磁铁矿的混矿消化掉，反而补养这个疗愈的这个人，就补到医生了。就是当中医或者当心灵咨商师的话，要带黄铁矿，是因为黄铁磁铁混矿，那是因为可以把两边的能量的摩擦的那个能量转成补自己的东西啊，那真的是专业的人士用的。那至于说这个紫龙晶是三大疗愈石里面这个最没有被人重视的一个，就是紫龙晶看起来就是疯掉的印象派画家画出来的东西，就紫色跟白色一种很恶心的，像是疯掉的印象派画家的呕吐物的那个样子，就是有一种恶心感的混杂。那紫龙晶的好呢，是它会让人能够面对自己想逃避的黑暗面，就是会让人能够面对那个他不敢面对的那个自己。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练庄子会觉得紫龙晶好，因为 消化自己的解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疗愈。可是一般的疗愈业界会觉得拉里玛的能量很清楚，然后拉里玛的能量很清凉，这个苏聚来山石，这叫苏聚来是什么什么 light， 就是 light 就是石头的意思。那日本人的山念 ski， 所以是 ski light，所以是山石。那这个能量的级数呢，在这三大疗愈石之上的呢，另外两个呢，一个是 aura light 23，就是 aura 是什么东西？就是人体那个后光啊，气场啊，所以气场石之23号，那是一种红红黑黑的水晶矿。那其实严格定义来讲的话，是什么？褐色的凌云母水晶之类的，就是有甲云母矿的一种水晶。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细蓝铜矿，俗称凤凰石。那这两个东西呢是修炼的人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 Aurite 23是这样子，它的 矿物啊，就是喜欢23的人是这样子。这个像有一种宝石叫做超七啊，就是它一个水晶里面同时有七种水晶的成分，所以它能够自己跟自己共鸣，产生出1+1+1+1大于7的一个功能。那这个23呢，就它有23种杂质了。所以呢，从公秘书就说，23从前在水晶界就叫做垃圾啊，但是现在变成超级慈悲疗愈石。因为这23的好处啊，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们认识的里面最喜欢二十三的应该是莹莹，就是他会说，就是二十三的厉害之处是在于他的那个混矿的混法哦，会让一个人的，就是人的一个这个人的能量里面一定有比较污秽、比较脏、比较黑暗的部分，也有比较光明、比较聪明的部分。那二十三是能够把这些，就是我称二十三，我给他一个外号叫做掉业沟啊，就是把你的业障掉出来的东西。就是能够把你最深层需要处理问题掉到表面意识来，掉到让它具象化到你能够发现。所以，而且莹莹说这个词都非常慈悲，就是每次会给你一个你撑得住的功课，你做完了，他再给你下一个。那二十三的话根本不用推销，因为二十三这个石头非常严重的找主人的性格，就是是他的主人，你就会买得到；不是他，你就不会看碰都不会想碰他。就这个石头极端的挑主人。那这个细蓝铜矿是这样子哦，要讲到细蓝铜矿，其实要就是我的这个环是细蓝铜，我上中医课的时候会带一个细蓝铜，因为细蓝铜它是那种哦，像我们班我记得我们班同学刘琦就是非常喜欢细蓝铜，对不对？就是细蓝铜就是它的疗愈力是这样子，就是你真正在就是好像在灵魂或者是潜在意识那么深的地方，就是真正有一个。应该说是伤痛，就记忆中那个情绪上那种最大的那个痛苦，它会比较有办法让它化解掉，就是溶解你深处埋藏的最大的痛苦。那就是那细蓝铜的话，其实止痛，因为这个细蓝铜矿又被叫做细蓝铜，又叫做蓝铜矿孔雀石，通常混孔雀石。孔雀石是一种非常自我牺牲的石头，就你哪里不舒服把它放在那边，对不对？然后孔雀石就会把你那个不舒服吸走，然后整个石头就黑掉，然后再也救不回来了。就是完全把你的毒吃掉，然后就自己死掉的石头。那细蓝铜当然没有像孔雀石那么不耐用了，但它也是那种比较是超级深层疗愈的时候会用到的。就你真的要练那个什么什么夏威夷大法呀，或者是那种什么疗愈密码那种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需要的能量会跟它的共鸣非常多。那这个时候讲到这个蓝铜的时候，就可以分岔讲另外一件事，就是蓝色系、蓝绿色系的矿石啊。有一路是铁系的蓝色，那铁的化合物的蓝色呢，就是比如说青金石是铁系的，蓝宝石是铁系的。那青金石或者蓝宝石这种铁系的啊，是代表男性的头脑左脑的力量。所以青金石是一个比较权威角色的石头，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想要你能够教得好也驾驭得住你的学生的话，就用青金石。或者是蓝宝石是一个能让人的表面意识的力道，就是他们的青金石其实不一定要分表面意识潜在意识，但是蓝宝石是很明显的强化表面意识，就是说你是一个做生意的生意人，你就要用那个蓝宝石啊，就带蓝宝石的话，你会变得比较果断、比较明晰、比较看得清楚真相、比较敏感、比较敏锐，这些东西是 sapphire 那个蓝宝石。那我自己的搭配法是喜欢用比较多的蓝宝石啊，搭配一颗的细蓝铜。因为比较多的蓝宝石搭配一颗蓝铜矿的话啊，因为蓝铜系是完全是右脑的阴柔的女性的能量，那这种铜系能量的蓝绿色宝石，一个是细蓝铜，一个是现在大陆人都很熟悉的绿松石，那就是绿松石是非常典型的，其实细蓝铜跟绿松石都是非常典型的指向灵修界，以灵修业界里面说的人的内在的女神。所谓内在女神，我觉得最讽刺也最恰当的说法，就是老子说的“孤身不死，是为玄牝”。就是人有很多，因为我们前一个世代的文明可能是女性能量为主的文明，然后有很多很多右脑的活动。但是这个世代的文明是一个规矩规则很多、比较左脑系统的文明，所以那些来自于就是人类生命里面本来会有的，属于有点像是野兽的，我甚至说野心，就野兽之心的那种力量。都会被这个世代的文明压抑住，埋藏在深处。所以老子说有一个神呢，有一个神是一个雌性的母牛的神，被人家踢到山谷里面，现在还没有死。就在你需要你的生命力的话，就要把它找到。而这个东西是荣格心理学里面说的男性人格背后的阴性人格，称之为 anima。那现在灵修业界喜欢称它为人的内在的女神呢，就是 divine feminine， 就是内在的神圣的阴性这个东西。所以绿松石或者是细蓝铜，在灵修业界来讲，就是要找到内在的女神用的石头。那这些石头的话，当然 找到内在女神绿松石的效果，你从另外一面向来看，也可以说是保平安嘛。绿松石的保平安效果还不错，你如果能跟潜在意识有一些连接的话，可能也是比较能够趋吉避凶一点嘛。那或者说，其实绿松石我觉得最简单的说法哦，有点像是我前几天讲五行符码里面的，就是绿松石会给人的一种脑波哦。如果我要用四个字来说，叫做四大皆空，就是地火风水这四大元素都是为了让你能够回归行为上的世界而存在的。那这样的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用现在的那个是非对错的头脑，你会觉得世界上面有很多事情是很，有一些人是对的，有一些人是很不对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如果是绿松石散发的能量的话，它的那个能量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为了要回到更高次元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你遇到的不好的东西都是用来练你的灵魂的肌肉的哑铃，所以你所有觉得不对的东西在绿松石眼中都是对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错的东西，这样的一种能量，那个绿松石的波动是那个东西，是那样的一种波动。那至于说还有一个石头也是非常会让人能量上逼近内在的女神的，就是它的那个石头应该叫做绿柱石，那比较浅蓝色的叫海蓝宝，比较深绿色的叫祖母绿。那祖母绿就是基督教童话故事里面会觉得说，比如说认为说摩西的十诫是刻在青金石上面的，这个象征的意思是说这个世代的头脑的要好是蓝宝石、青金石这种东西，但是左脑要好是青金石、蓝宝石，但是右脑要好的话是阴性的。那祖母绿这个宝石啊，绿柱石，它是什么？某种宗教神话说的是大魔王撒旦皇冠上面的宝石。可是大魔王撒旦在前一个时代的文明，就是希腊神话，我们现在叫做土星的那个东西，就是希腊神话的农神，跟大自然有连结的那个神，到了基督教的时代就被叫做大魔王了。所以绿柱石它本身的象征物，也是这个被这个时代的文明压到潜在意识深处的那一种能量。所以这个是这个系统，所以我就说我会蓝宝石比较多一点啊，让你左脑变很强，但是我会留一两颗空间放细蓝铜，这样子的话，这个人的敏锐会是一个比较有同理心的敏锐，而不是那种非常厉害的知道怎么攻击别人的弱点的那种敏锐，啊，就是我比较喜欢的组合。那至于说第一级的强力的疗愈宝石呢，就是一个是绿色的捷云。捷克陨石绿玻璃，然后一个是那个铁跟镍呈现六角形的纹理的六棱天铁，然后一个是黄色的玻璃的利比亚黄玻璃。其实捷陨跟利比亚陨哦，可能都不是陨石的本体，而是陨石打在地球上烧出来的玻璃。那这三种呢？捷陨的话是应该是万能石吧，就是所有的石头的好处它都有一点。那六棱天铁的话，它是这样子，它是就是打到地球的铁陨石哦，有一种铁陨石它没有那个铁跟镍的那个六角形纹的，那个叫普通天铁。那六棱天铁呢，是就是普通天铁跟六棱天铁这样，它差别是普通天铁是宇宙中有很多渣渣。还没有形成一颗星球就掉下来，那是普通天铁。那六棱天铁它那个铁跟镍的那个纹理必须是一个星球死亡以后它的那个核心慢慢冷却，花了几十万年慢慢冷却才能形成那个纹理的，那个是人工不能复制的，可以复制但是要放几十万年才能复制。所以普通天铁是星星的种子，六棱天铁是星星的残骸。所以普通天铁它有很多很多可能具象化的冲动还没有发挥，六棱天铁是什么都已经看过了，非常老的一个东西，就是星种跟星海的差别。那所以六棱天铁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变聪明的结构，就是它本身的那个历练很够的感觉。那利比亚黄金玻璃的话啊，它的比较强的特征是，我觉得这个说法说不定有点太过了，但是一般的说法是吸收消化，叫一个叫做业障的东西。那这三种呢各有胜长。那如果说普通天铁的话，当然就蛮便宜的。那普通天铁的效能啊， 比较像是现在有一种称叫黑曜岩，你有听过吗？像现在一般大陆淘宝网卖能量石的店啊，都会说黑色的宝石就会保护你，对不对？所以那种保护你的那种护身石头，黑色的是很多的。那但是严格来讲的话，其实如果要挡魔挡煞的话，天铁的效果是很强的。那但是普通天铁跟黑曜岩啊，与其说挡魔挡煞，我觉得普通天铁跟黑曜岩更核心的功能是具象化的功能，就是说这个普通天体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星球嘛，所以它有很多很多想要发挥的东西。所以你带着普通天体的话，你的这个表面意识里面有的念波、啊、或者说无意识的地方的念波会非常容易被具象化，就是你的人生会变得极端的精彩，就是你也可以说是心想事成，也可以说是业障现行同时发生，就是会非常心想事成并且业障现行。那黑曜岩是火山喷出来的，所以它也是会有同时具有心想事成跟业障现行的效果。但是黑曜岩如果要比得上普通天铁的那么强烈的业障现行的话，黑曜岩要搭配捷克云，搭配了捷克云之后，那个业障现行的力道就会非常强。就但是呢，黑曜岩搭捷克云的业障现行是那种你生活中的那个怪事会多到吓到你的，那你会觉得这个真的是守护天使在引导我反省自己的，那个是23。那不过呢，虽然如此说，但是之所以他们三个能够居于顶点，是因为这三种陨石啊，三个里面只要有两个拿到一起的话，就可以刺激人的头脑产生西塔波，就是人的头脑在4岁6岁以前还没有被设定完成的时候的脑波。那我们人4岁6岁，因为人都是这样子，就有一些性格上的制约啊，被制约了之后，到了过了6岁以后，就再也没有西塔波了，你就不能重设了。就是你已经一直做着这个个性，遇到这事情就是会难过，遇到这事情就会生气，就你的那个心理创伤的那个程式都已经被设定好了。那因为这三个天铁其中有两个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制造出某种程度的西塔波，然后让你有机会重设你的意识里面的程式。所以在疗愈史里面，这个三个里面有两个的话，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顶点，因为这样子的话，以疗愈来讲，这个是综合性的最强。那至于说其他黑色石头，比如说黑玛瑙的话，就比较是把你身上的病气吸掉。那如果是黑碧玺的话，碧玺类的就比黑玛瑙好的地方是，碧玺带到身上、哦、它就会跟地下的那个磁场有一点形成一个那种好像呼吸的状态，会把你身上的坏能量这样子散到地底去散掉。所以大家都说是辟邪的话，我会觉得挡魔的话是黑水晶，然后做健康石来用是辟邪，各种颜色辟邪都可以。那吸掉病气的话，其实第一名是孔雀石，黑玛瑙是很便宜的，就是你黑玛瑙可以买十几斤丢在沙发澡缸里面洗澡用。那这个那黑曜岩呢？黑曜岩跟普通天铁的话，其实是具象化系的最强，而不是那个就是。以那个挡煞来讲的话，不是他的主轴。那小吴还有什么东西要我卖的？赶快说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要我卖的？赶快说一下。比如说，老小吴那边有深蓝色的拉长石。那拉长石的话，因为那个蓝色的在淘宝网现在非常贵哦。那拉长石的话，比较是你如果需要灵感的话，拉长石比较能够从潜在意识把讯息拉到表面意识。那还有小吴那边还有锦青石。锦青石是一种紫色的石头，它的那个锦是锦，就是紫罗兰，就是三色锦。因为这个石头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看是不同的颜色的紫色。那锦青石，因为它那个不同角度看不同颜色，所以它是古时候据说是那个北欧的那个维京人的那个海盗啊，拿来当做指南针用的。那锦青石的力道是，首先是它不是在作用在潜在意识，像拉长石是让潜在意识的讯息能够渗透到表面意识来。锦青石是能够压着表面意识去听潜在意识的话，它是作用在表面意识这边的。而当锦青石、啊、把表面意识拉去听潜在意识的话的时候，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副作用，就是能量宝石里面最解怒补肝的就是锦青石。就锦青石那种带在身上肝经上面累积的能量就会累积的污垢就会直接开始流散的那种，就是以解怒补肝来讲的话，锦青石是最好。锦三色锦的锦，青色的青。那小吴还有什么？然后拉长石系列的话，它的拉长石是比较偏蓝光， 那还有一种白光的是月光石，那有一种橘黄光的是日光石。那日光石是比较能够增加一个人的，好像人家说阳光之气啦啊、哦。那但是月光石的话，可能是比较阴柔的那种，就是比较能够帮助人睡眠嘛，应该这样讲，就是让人的大约是这样子。小吴还有什么要卖的？啊？超七刚刚讲了，就是以一抵七的水晶，因为现在超七我已经懒得推了，对不对？除非你是巴西的、啊，不是，因为七种水晶混矿的超七是巴西产的，才有混到七种。那现在已经巴西的挖完了，现在是马达加斯加岛的。那马岛的就是有时候是超五，有时候超六，有时候超三。就是好像那个营养成分稍微低一点。还有什么？哈？黄铁矿那讲过了，你不在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哈？我用过那一包的黄铁矿。黄磷铁矿是什么？我有点忘记我怎么玩它了，抱歉啊，有一点不记得了，请让我，你过来还是怎么样？不好意思，你对这个很执着吗？还是要帮他找主人吗？ 什么？没有啊，就是你之前用过的，我都帮你准备一下。 啊，这个东西哦，原来这个叫黄磷哦。 对啊，不是黄铁矿、啊、是黄磷铁矿。哦，我们最早其实应该是在网的 羽毛形状的紫铜晶， 对吗？最早其实应该 是在。那我要怎么讲？对不起，那个我那时候那么爱用，那么爱买，然后我完全忘记它是什么功能了。因为我其实觉得那个里面的那个黄丝丝哦，以钛晶来讲，一种很微妙，像天使羽毛的弧形，觉得非常漂亮，然后就买了一大堆，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喜欢用那种钛晶类的东西来增幅什么天铁啊，增幅什么朱砂之类的东西的能量，所以但是现在增幅的话，就是比如说那种东西，你如果有什么别的你更喜欢的石头，用那个东西把它力道增幅的话是可以的，就是以戴手串来讲。但是实际上增幅的效果最好的东西哈，是有一种很小颗的六角形的一种水晶矿，叫做 Hekima Diamond。就是黑 Kima 钻石的意思，那个是美国纽约州的那种，好像有点像是地下那种很浅层的臭水沟一样的地方里面长出来的小颗颗。那种颗粒的话，我给它取的中文名字叫脱粒晶，就是脱粒，就是因为从前日本有一对唱歌的团体，日本叫它脱粒系艺人，就唱歌好像都不用力的，在那边乱唱的。那脱粒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么小颗的能量石，你觉得它功力不足，上面用胶带贴一颗脱粒晶，它就有这么大颗的能量。哦，就是所以增幅来讲的话，脱粒晶是因为太小颗了，不好做手串什么，所以我就用那种钛晶类的东西来增幅这样子。那当然，我想同学有可能会觉得啊、哦，我上这个中医的正课不上，讲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啊、哦，可能会觉得你们的时间有亏。但是我心里面的是这样计算，就这是50小时冲刺班嘛。那我现在每天的上课时间算6小时的话，9×6=54小时，下课每天再扣掉半个小时，我还有剩的有多，所以我现在。就是50小时以上的时间都可以随我浪费，我是这种感觉了、哦、所以就今日购物指南，其实有一些左脑右脑沟通的石头、哦、我自己在家里面有串一个版本，就是用了15种蓝色的石头来给左右脑搭桥的。那十五种石头的组合，我说不定明天拿一点来给同学看一下，说这些石头可以怎么搭这样子。那然后还有什么葡萄？你今天有带葡萄石吗？好、啊，有带天鹅石吗？是这样子啊，你买一串什么葡萄石的，买一串什么天鹅石的，然后呢，天鹅石呢是长石系的，比较会让人的那个潜在意识带你找到幸运，就是赌钱会赌赢的那种石头了。就是天鹅石会让人遇到你需要的东西，可是呢，葡萄石会让人丢掉你不需要的东西。所以葡萄石跟天鹅石凑在一起戴在手上，这个东西我称它为孽缘斩钢剑。就是基本上戴了之后就会大量的跟人绝交啊，就认得出来这个人不是我需要的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我明天可能会带点孽缘斩钢剑的版本啊。那这个，然后至于说如果你是人际关系感觉到压力的话，人际关系的压力，所谓挡人灾的话， 最好的组合可能是绿松石搭配锦青石，就是那个解怒补肝的锦青石跟保平安的绿松石，这两个搭在一起的话，对于什么人际关系的纷争的效果是特别的好，这样子。因为绿松石跟锦青石搭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人他会变成对人有一种，就是会对人有一种自动的，就是说，就是闪开一些事情，就是遇到一些可能会有不太对劲的状况，会越走越糟的状况，会这样不会一头撞进去这样子。所以以闪躲人灾来讲的话是这样。那如果以挡病气、挡煞气的话，我是觉得黑水晶跟山石的组合是目前的最强，就是黑水晶跟山石一个挡魔一个挡病气，两个加起来互相增幅力道相当够。那如果你搭配一点点黄铁矿当做装饰的话，那相当强哦。那好了，已经差题差到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了，差不多这样可以了。那你就小吴，待会儿八点下课，你们再去慢慢购物哦。小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哦。就是那个从前，我觉得我你现在带的很多的品项都是我看过，就是淘宝网那边看得到的这种最贵的那些东西。那我是说，我可能要跟你做一个情报上面的更新啊。就是上次四月，去年的这个四月的时候来的大陆同学呢，那个你知道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那大陆同学好像说看什么东西觉得这个不够好，拿更好的来，对不对？就是那个时候大陆同学，因为是我从前14年在北京教书的时候认识的朋友比较多，那那个时候教书的单位都是收交学费都是收的很天价的，所以那时候的朋友，那什么另外一个学校的朋友也是很天价的学校，所以来的人都是真正的土豪啊。那可是呢，我现在就过了一年多，我现在教书都是蛮便宜的了，所以现在就是死老百姓来了、哦、所以就是你现在还带那种最高级品项呢，就是有点搞错这个消费者的课程啊、哦、这样的感觉。所以以后我如果有学生还来台湾上课，基本上都会比较穷困一点啊、哦、大概是跟你报备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呢